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关键在于联系国家和世界。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七成以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目前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枢纽，而完善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占尽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粉岭长华村长治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回到家开出野及下， 他产量多多，堪称新世代最多戏拍的演员， 想跳一跳， 他出名勤力，无论什么角色几多戏份他都落力演出。手下留情，请你可能是最年轻的嘉宾，有请岑嘉琪。 好啦，今日断断续续啦，浮浮沉沉啦，就用一啲散光地产就灌溉住你嘅演艺生命啦。好啦，直至到几时开始，即系有一个比较实在嘅曙光出现呢？ 我諗係再次遇返麦希恩导演。 嗯。 因为嗰陣时呢，其实我最后嘅一份工呢就係、是、做地产啦。 嗯。 咁而嗰陣时呢，因为都做得唔开心。 嗯。 因为我觉得就係、是、啊，我淨係喺度不断搵办法去搵钱，跟然之后呢就去搵 casting 机会嗰樣嘢。咁我觉得咁样唔係办法。而因为我哥都有讲过，就係、是、话其实你都是时候不如放低佢啦。 嗯，大个仔啦，一定要。 是啦，你放低佢啦，横掂你而家都好似做得几好啊，嗯，你又签到单。 嗯。 你搵到钱嘅话，你想要咩都得啦，你想买车又得，即係话你鍾意揸车嘛。 你咪开间电影公司，跟住搵人帮你拍戏囉。 係啦，即係咩，即係你搵到钱就咩都得啦。咁我嗰刻真係有一刻动摇，就係、是、其实系咪真係要放弃呢？然后咁啱嗰时好神奇啊，阿希又问我哋。佢话你哋搞緊咩啊咁样。哦，冇啊，咪冇乜特别啊，咪翻工咁样。佢话其实你想做咩噶？我想做演员噶，但系即系咁多年嚟都好似即系冇啊，冇得做啊。跟住佢就突然间话，我开咗间公司， 嗯， 不如我哋一齐做啊， 嗯， 即系我哋不如一齐试啊。跟住佢就搵翻阿星啊，佢哋嗰啲咁样一齐做。跟住我觉得好开心，我觉得哇，系咪真噶？我真系想做啊！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就系咁跟咗阿希，好记得嗰阵时咧好神奇啊！其实我有个小小嘅插曲咧，就系喺跟阿希之前咧，其实我去咗 TVB 艺员训练班。 哦，系咩？ 你报咗啊？ 我递信啊。 O K， 系。 佢真系收 啊？ 唔系佢收，而且系收你面试咋，唔系收你喎。吓，但系嗰个经历咧，其实都几惨痛。 系， 原因系咩咧？咁我收到封通知书，我以为好开心啦。喂，佢叫我去面试咁样。跟住我家姐阿哥呢，原来佢哋都试过报告嘅。好神奇㗎。 咁得意。 係呀，然后佢就话喎，算啦，面试信咋，唔会中㗎，你去到见完你就知㗎咁样。咁我真係去见啦，当日去到电视台，哇，排队排到啊。我諗嗰度起码有成千人。跟住一路排啦，排咗差唔多成个几钟，你先至排到入去入面。然后呢真係入到一间房啦，一间好似镜房嘅嘢啦。咁啊，十个人一排，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坐喺度嗰个咧就好似系蛋哥嚟嘅。 嗯。 哦。 咁佢梗系唔识我啦，我知佢系蛋哥啫。咁但系嗰阵时咧，佢就同几个人一齐面试系做乜嘢咧？原来好简单，就系、是、问你噏自己个名，跟住噏你自己几多岁、高度，搞掂。 吓？ 啊，就走得啦？ 就走得啦。 吓？ 即个面试系咁噶。 吓？咁但系我填张科目我都可以写低啦。 系啊。

即係後來聽翻好多啦，即係關於拍點五部嘅事，其實你哋都拍得好熱血噶嘛。 係， 因為後來就識曬你哋呢班人啦，都知道咧點解點五部咁奇怪或者即係咁特別咧，就因為其實佢係一套拍咗好耐嘅戲。 係啊， 即係好似你當年做緊港台咁樣啦。喂，俾呢個有期，嗰個冇期，喂咁啊，湊夠人先啦，因為冇錢啦，第 一。係啊。是啊、 但是呢又好想拍得好。所以呢就要不断呢就搵一啲 即合时间。 合时间有、啊、最悭钱嘅方法。 是啊最悭钱嘅方法。边个得闲嗰日当拍人当嚟玩。咁就嚟演出。 是 真係啊。嗰陣时你諗下佢哋试过要做埋对面队喎。 嗯， 即系因为要 冇够人， 够人系系， 即系清兵之后就做翻明朝， 系啊，即系你要着翻对面队嘅衫去补啲 call 湿，几好笑嘅啫嘛。 同埋我谂其实咧，本身套戏咧，你拍一套呢啲戏咧，你都冇谂过有啲咩嘅收获，我觉得即系最重要系呢一样嘢咯。咁所以个艰难系 double 咁样， 系 系。咁但系就嗰啲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啦。 系啊系啊， 就因为大家好热血地拍完之后，咁好多人就亦都即系点五个反应好好啦。 系啊系啊， 唔系个古仔本身 系啦，冇错，都好热血啦。咁开始咧，大家就留意咗呢一班曾经参与过，即系你知啦。譬如我呢啲三唔識七嘅就會，揾演員啦，演個點五部啊，點五部埋嚟埋嚟，真係咁嘅啫。因為嗰套戲嘅 noise 大，結果咧就可能係咪就係因為咁樣開始令到好多人認識咗岑嘉琪咧？ 絕對係嘅，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估某程度好多人都會問就係話啊，咦你咪拍過點五部啊？又或者啊，你係點五部嘅邊個？哦，好啊好啊，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就係佢哋縱使其實冇見過你，甚至乎啊。有一啲咧，可能系真系冇睇过点五部， 嗯、 但系佢哋知道点五部呢件事好啊，所以佢哋会因为哦，你有分拍点五部噶，好啊，咁我哋嚟见面啦，即系我哋俾个 casting 机会你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开心嘅，即系某程度佢真系帮咗我哋点五部嘅所有人。 系，咁结果大家就开始陆续有机会啦，你 系啦， 又开始， 我就系因为点五部开始咧，就真系多咗好多演出嘅机会，咁就去令啊，俾自己更加努力去发挥， 嗯， 咁就。因为点五部之后就系已经可能，譬如有时我已经拍 view 嘅一个叫做稍为重要嘅角色啦嘅一个第一次，就系拍教速 哦，啊又系智叔， 系啊又系智叔啊，所以嗰时好开心啊，所以嗰阵时系好难得地， 我都记得你 系啊 系啊好重戏嘅， 系啊，因为嗰个系第一次拍 view TV 而拍重戏嘅 view TV， 即系之前都有一啲客串嘅，即系三一如三啊嗰啲，咁但系真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就係第一套就係教速咯，係、啊，咁啊開始又更加多人認識啦，啊開始有人睇到你嘅演出啦，入屋啦咁樣，咁就去發展到就係、是、啊，二月廿九啊，地產仔啊，有好多唔同啊，或者啲電影啊咁樣，咁 其實反響啊， 係啦係啦，咁係好開心，我覺得都係真係透過點五部多咗人認識，或者多咗人俾機會，咁當你多咗機會，然後你努力去即係做好每一個機會咧。其实慢慢啲人就会睇到咯。 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虽苦干。愿抱稳中。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的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虽苦干。

咁諗住揾第二個啦，第二個就塞車返唔到嚟喎，所以就揾咗 Theo 去幫手，而大部分嘅同事， 但嗰陣嘅 Theo 唔係屬於二台， 佢已經過咗一台㗎，係囉，咁而根據大部分同事或者絕大部分嘅同事都認為，如果係第一位同第二位嘅面試官嘅話呢，我是绝对冇可能入到嚟。 哦，嗱，好啦，喺呢度我哋又好想知道究竟第一位同埋第二位。 我咪又话俾你知，睇，我而家你而家 set 熄咪，我话俾你知睇睇。 哦哦，等阵先啦，系。哦，咁你识咁啦。 司徒师傅系咪好想知啊？转头话你知。 转头啊，我话埋俾你听。喂，咁唔系，我想问埋何亨先。如果何亨系阿 Phil， 即系你系个面试官，咁咧有个僆仔咧。佢咁鬼即係嘴嚼嚼啊，所謂嘅，咁你會唔會用佢咧？喺 我其實第二個問題即係我已經放棄，我已經打咗交叉噶啦，應該我係打咗交叉噶啦。 哦，你認真嘅？ 係啊，係啊，係啊。嗱，雖然咧你話電台係一個創業嘅工業咧，咁但係咧你見即係已經係咁甩醒馬騮咧，同我形容話一，如果當時嗰個反應咧，雖然可以係標奇立異。即係亦都係咧，跳出咗個常 可唔可以 個反應？ 可唔可以用 答案 ？Think out of the box， 學立雞群。 唔 係，絕對唔係， 都係扮勁㗎啦，即係始終都係扮勁。 唔係，係扮誒？你知唔知扮勁下一句係咩啊？ 係啊，係啊， 扮勁冇錢剩啊嘛！哦、你冇聽過咩？ 同你而家一樣咯。唔係扮勁個頭啊！ 係。是你多咗，但是呢其实笑嘅，好笑嘅，我觉得。如果我是在旁边看，我会觉得好笑。但要是我现在这把年纪，我在旁边看，我觉得好笑。 但我后来又问回沈达元先生。 是他说什么呢？他记得的。 他记得。他说这些衰嘢不要提啦。 咁即 係 點啊？ 唔知啊，佢就係咁樣答我咯。我好記得㗎，我真係有一日，我諗我大概都做咗半年之後，我先至去問佢啊。聽講嗰，我記得嘅係你面試嘅，咁點解會揀咗我個？誒呢啲衰嘢唔好提啦，唉。 啊，其實佢係咪唔係佢知道你係建二台㗎嘛？係嘛？ 係啊係啊，知啊知啊，佢嗰陣時都係二台㗎嘛。 啊，當時佢仲喺二台咧。 嗰陣時係啊係，早我入去嗰半年佢都仲喺二台嘅。 哦， 係啦，後屘先轉咗一台啫。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佢想？害下手，害个唔系啊！佢想害个位迟到咗，又或者有病翻唔到嚟 in 你嗰个。 别废话。请你走，别再做朋友，不需难受。但我知去到尽头，借口多多，请给我收好。现在就这样吧。离开眼角视线，是要了断封杀那誓言。是你出没亦刹那分手，想买也不能弥补心疚。亲吻着我记挂别日，这解释牵强全因。